既好听又好看的嘉宾呢？直到我遇到了今天这位嘉宾，他就是我们既好听又好看的超人气动漫歌手二次元唱见啊 ，Inery 齐小齐，欢迎小齐。 Hello， 谢谢，过誉了。哎，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这个 Inery 小齐自己会怎么来读？是 Inori 还是 都可以啊？一般读日语的话，就是读Inori。 嗯， 如果当成一个英文名字来读的话，就Inori 啊，怎么样都可以。 哇，我不行了，我觉得小齐真的是开口，所以他一说话了之后，我觉得哇，我整颗心都蹦蹦跳。 所以今天你知道吗？就我坐在你们两个旁边，特别有压力，就真的是两个既好听又好看的人。 你也非常好听，也非常好看。 当然，今天小齐来做客直播间已经是第二次了。 是的， 上一次的时候，今天我们还在聊嘛，说是远古时期了。 对。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张小齐第一次来参加漫游哈半天时候的照片。 哇，我要看一下。 好像眼神 我也想看一下， 闪过了一丝慌乱。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看一下吧。 本来我 截取了一段视频的片段，但后来想想还是截取一张。图片 一张演绎。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齐第一次参加漫游哈翻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三二一， 等等等等，哇，哎，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呀，我觉得 变化的是这个直播间。 对，变化的是直播间，它的颜值还是这么高。 我们的直播间越发越高大上了。 其实小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陪着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陪伴着漫游哈翻天成长的，是不是？从去年第一次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还是节目试播的阶段，到现在呢，我们搬到了这个大的直播间，有了更好的设备，也请来了很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然后小齐今天再次回到漫游哈翻天，也有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同时呢，有关注我们的小伙伴一定也知道，今天小齐还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的福利。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是什么？ 哇，我这个真的是今天晚上的重量级的 嘉宾，这是刚刚到的新专辑。 我很怀疑我是不是全北京市前十位拿到这个的。 我觉得差不多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北京市， 全国。 对，因为 拿到 这 张专辑 应该还没有上线， 是刚刚发售， 刚刚发售，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并不是这张专辑，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呢，其实是我们小齐的签名写真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而且我们小齐的亲笔签名啊。那大家可能会想，就是怎么来得到我们这份礼品呢？其实大家来关注漫游哈翻天有一条动态就是有关我们这个写真集如何抽取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不妨现在赶紧动手，没准下一条小锦鲤就是您。 对，没准下一条小经历。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发预告的时候，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哇，虽然是在冬天，但真的能够让我很暖和。 是， 我觉得太美了。 已经冬天了吗？时间过得真快呢。 我们心里还在过着夏天，是不是？ 对 啊。同时我们小七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来聊一聊像这个第二张专辑叫做梦间飞行，它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小故事。所以大家不妨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哈翻天，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透。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亚汉。 欢迎亚汉。同时要再次请出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超人气动漫歌手小齐。欢迎小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齐。 我知道小齐这一年真的是特别忙，除了筹备这张新专辑之外，然后也会参加很多的线下活动，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北京场的 BML 啊， 小齐也是有趣，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包括小齐，我看自己在投稿的时候，除了有很多歌曲啊，也自己做了一个电台呢。 是的， 这个我 偷偷监视， 对，他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大有来头，来介绍一下。 这一年当中，无论是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动态？ 啊，今年反正就是除了忙这个专辑之外，还会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然后平时呢也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的翻唱，还有一些原创音乐的制作。 我知道小琪在 B 站上面投稿真的是更新率特别的高，经常会翻唱一些自己喜爱的歌曲， 非常高产了。 而且不仅是产量高，他的人气超高， 质量也高，是不是？ 我有去找，我去找他以前的一些作品或者是他的收看量，我发现动不动就一二十万了。 真的，今天小琪帮我转了一条微博，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人气唰唰唰的涨。 哇，这个我真的有感受。今天下午我的手机就一直在震动，噔噔噔噔，我的天哪，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但是小琪应该对这些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呢？ 没有，觉得这还好吧，就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对，然后反正我感觉我自己还是跟几年前没什么变化，就心态还是差不多。 我们知道小琪其实属于专业的音乐学，这个不是音乐学院，就是专业的音乐专业科班出身的。那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周围的小伙伴大部分可能会觉得，二次元离普通的声乐训练会稍微离得远一些， 就是学院派，对不对？一般人会觉得学院派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对，我当时专业确实是音乐相关的，但是也不是声乐表演，所以其实还好。对，然后平时就是同学啊老师什么之类的，然后听到我网上发的翻唱，也觉得挺好的。 哇，真的特别棒，你知道吗？我今天来之前我就想，哇，今天晚上我居然要和我校友一块儿做节目，这是 我们三位都是校友，三个都是校友。 太棒了。 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其实周围的小伙伴也是非常支持这一项爱好， 对，他们也觉得挺有趣的，老师也觉得挺有趣的。我们之前有那个录音相关的课嘛，然后到最后期末就会要求大家进棚录一首歌，然后再回家做混音，然后再交上来，然后录的就是一首日文歌。 这个对于小琪来说就太简单了，录一首歌是吧？ 但是后期还要自己来制作，这就很困难感觉。 这个还好，因为我原来因为高中就开始翻唱嘛，那个时候开始也都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做后期的小伙伴或者怎么样，都是自己搞定自己的那部分，所以就习惯了。 这就是科班出身， 没有，就正好正好上大学的时候会有那个录音课和混音课嘛，所以在其中也学到了很多。 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们说什么。像我们的小明干说想要新专辑，像新专辑的话，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琪的微博，像这个专辑的一些发售的信息在上面都会有。 对的， 包括我们小伙伴们还有说。奇梦新生看了也是有关注小琪 B 站账号的，这是小琪自己在做的一个电台。 对，原来跟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 Luna， 然后也是一位音乐人，然后我们两个就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一个闲聊的电台节目。 不考虑考虑我吗？ 好，可以呀，下回找你当嘉宾呀。 好呀。 但是中间有一些就是大家都在忙嘛，有比较多的事情，然后就停更了一阵子，然后之后也有复更的。有这样的计划， 所以小美要搭上复更的这班车。 对，这个一定要，因为很多的歌迷很多的粉丝都在等着。 是呢、也收到了很多大家来信说，哎呀，奇梦先生什么时候更新啊， 就是各种催更。是， 对，计划中。 其实我今天最好奇的还是小琪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包括在制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难题呀，或者是不好解决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是， 然后又是怎么样把这张专辑给催生出来的。 是因为去年刚刚发行了一专， 对， 今年二专又和大家见面了，所以算是筹备的非常紧锣密鼓。 对，其实也还好，因为想着去年既然有一专嘛，然后今年也想那要不就做一个二专吧。然后本来呢没有想做那么多首歌的，然后就后来在制作专辑的过程中，然后也有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来邀歌，就是他们写的那个原创歌曲，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说，哎呀，我现在正在制作新专辑啊，那个要不要来参一首曲之类的，然后歌曲就越来越多，然后到现在的15首。 哎，对，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天看到这个专辑的后面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们这个专辑要做15首歌，就一年的时间这么短，还要做这么多首歌。 里面有一部分歌曲呢是之前发布过 过的，然后我觉得这一年里面自己特别喜欢的原唱歌曲，然后就把它收进来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就是新创作的歌曲，就是还没有发布过的。我觉得就都舍弃不掉，所以就把它都收进来了。 都是孩子， 是都是孩子。这十五首歌曲里面，真的是曲风囊括了各种各样的风格， 是的， 包括有一些古风感觉的，包括有很二次元，就是会用电音。哎呀，这个不是很专业啊，就是会用电音的那种元素多一点的，会，然后在这种语言上面也是囊括了中文、日文。英文三语。 对，我看出来小美跟我一样对音乐的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的了解。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非常棒了。 哎，我很想知道的是，这张专辑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呀？ 梦 间 飞行，这很有诗意。 我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对，因为刚开始呢，这首歌因为小美也说了，是就是风格比较多变的，里面各种囊括了各种曲风，有电子啊，还有就偏古风的，还有摇滚啊，就是 摇滚， 然后 trance 啊、dubstep 什么的，什么曲风都有。当时呢，就为起名非常的困扰。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叫什么名字呢？然后曾经也想过要不要叫八音盒，然后要不要叫这个，要不要叫那个。然后后来呢，也是征求了非常多朋友的意见，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里面有好几首歌都跟飞行有关系，所以就想取第一个是飞行的这一个点，第二个是想让大家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像遨游在梦间的那种感觉，所以最后就叫梦间飞行。 哎，他的一二张专辑其实是名字上有传承的，你看第一张专辑是蝶 breakout， 对， 然后第二张专辑就飞起来了， 就飞起来了。是的，第一张专辑变成了蝴蝶，第二张专辑就飞起来了。 所以我们的三专、四专、五专、六专可以把它连成一个故事。 哎，好提议， 叫做小琪音乐宇宙。好，刚才其实小七也提到了新专辑当中有很多和飞行有关的歌曲，能不能点名几首我们给大家欣赏一下好不好？ 首先就是第三首歌曲叫Pilot， 就是飞行员的意思。这首歌曲呢是曲作者来邀请我唱的，然后这首歌呢是他给一个想考飞行员的一个朋友创作的歌曲。 哇哦， 对，也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电子乐。 就是想考飞行员这个梦想， 对对对， 其实它是包含着一种期许和梦想在里面 的。是 的 是的，就还有一种对友人的祝福吧。 哇， 然后这位曲作者也是非常的有才，就是他还是高中生， 哇， 就编曲跟作曲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哇， 对，真是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而且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高中生，大家考虑 考不 考虑 考 一下飞行员呢？Clear to take off。 渺渺的希望，紧抓好在手里。Pilot 以下的风雨，涵盖过去点滴。技术不可的分秒，化成破梦呀的勇气。双发我的高速运转。 其实刚才在大家听歌的时候啊，有问小琪说，小琪，我们专辑当中你比较偏爱哪首歌？ 这个是我的孩子，我都喜欢。 对，一个孩子都不能少。 得罪歌的时刻到了。嗯，小琪有自己比较偏爱的歌曲吗？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最特别比较偏爱， 应该说我都很喜欢。但是呢，如果要给大家推荐一首 一首特别偏爱的歌呢，我选媚色幻象。 媚色幻象，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对，因为这首歌我也参与了创作，然后也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曲子也是跟曲作者非常一字一句的去斟酌，然后诞生出来这首歌，就觉得投入了。可能比就是怎么说投入了更多的心血来做这首歌， 就是自己生这个孩子的时候生的 比较难产。 具体的难产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就当时可能我在跟那个曲作者他们就在一个讨论组里面讨论这首歌曲的制作嘛，然后到半夜两三点了还在就发语音，然后就说这里怎么处理比较好啊，然后这个地方旋律怎么唱会更好听啊，这样。对， 所以也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磨合， 对对对， 推翻又重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然后曲作者和词作者就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做这首歌曲。 对，而且我了解到啊，其实不只是这个作曲或者作词的时候，他会有这么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磨合。其实，在唱法上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尾音、每一个咬字的处理，其实也会非常用心的去处理。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需要小伙伴们自己拿到 CD 之后，好好的去听每一首。歌真的声线会有很微妙的这种处理方法上的不同。 是啊，而且我们本来就说了嘛，我们广播不仅是好听，而且还好看。 好看， 好看就在于这个专辑不仅好听，而且非常美。 读懂了这个暗示，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好看呢？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写真集。 对， 我们收听的朋友看不到，当然在 B 站上面看视频的可以看到，哇，太美了，每一张照片都感觉是女神。 所以觉得好像就是买这个专辑冲着这本写真集也值了。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内页，但是好像我们给大家剧透特别多，是不是也不太好？ 没关系，没关系，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 B 站，因为今天我们还会送签名的写真。 对，如果想得到我们小琪的签名写真，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B 站动态，然后有一条这个博客上面有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参与一下。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媚色幻象》。 ずっと君に肩抱きつく、もっと君に顔を刻み込む、この心中痛くなる、その瞳にまだ鮮やかに。私の願いは一つ叶うなら、君にありがとうだけを言いたくて、寄り添いながら外れないように、 其实大家发现，就是小琪这张新专辑当中有很多首歌曲都是日语歌曲。其实日语的话很考验一个中国歌手他的日语发音。所以小琪自己有平常会进行专门的日语发音方面的训练吗？ 嗯，也没有特别的训练， 长期积累。 对，就长期唱，然后就习惯了。 嗯，所以属于在实践当中掌握了这门绝技。 对，真的是。而且对于日语的学习来说的话，必须要是真的非常爱，或者说你喜欢它的周边文化，例如说用日语的歌曲或者日语的一些动漫等等，你才会有毅力去学习 啊。对的， 要不然真的是 我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就是我当时刚开始学日语的时候，也是其实基本上也是因为唱歌所以才学的嘛。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背五十音图的时候可以照着歌词背，这样的话你能迅速的熟悉歌词，也能熟悉五十音图。 就是我们拿一份自己喜欢的歌的歌词来读歌词，是不是？ 对对对，就 其实记歌词就好，就是这么唱就好。比如说日语里面不是还有很多汉字嘛，然后你试着就是自己把那个用五十音来把那个汉字标出来，这样学的也特别快，学汉字也特别的快， 一箭双雕，既学了歌 又学了日语。 哇，这真的是，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选修课日语没有上下去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哑巴日语是吧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按照小琪的这个小小的小诀窍哈，自己去私下尝试一下，因为确实好像对日语学习来说，这个五十音图算 是 要 入门的第一个难关， 跨过的第一个坎。 对对对， 只要五十音图掌握的话，起码我们照这歌词你都读下来了， 对， 哎对， 哪怕我们不知道它是啥意思，是不是？那其实除了日文歌，我们这回还有一些是非常有中，怎么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些古风特色的歌曲。小琪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啊？如果是说就是中国元素的话，我觉得里面有几首歌吧，第一个是生人，然后还有一首是江城子不负人间，然后还有一首是幻舞玲珑。 哇，这几首歌的名字也都很好听， 而且还挺多的其实。 对，然后生人呢是其实有一点跟摇滚的结合，然后江城子不负人间也是跟摇滚是有一点结合的，然后幻舞玲珑是比较独特的，就最近大家都还都蛮喜欢的，叫做国风舞曲。 哎，那我们来听听这首国风舞曲，叫做《幻舞玲珑》。 好。 听了这首《幻舞玲珑》，哎，我真的觉得，如果小琪你自己去把它编成一个舞蹈，没准在 B 站要掀起一股这个翻跳。 那我要做准备， 掀起这血雨腥风啊！ 我觉得我自己就热血沸腾，有没有？ 而且刚才小琪也介绍，这个是现在非常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国风 舞曲， 对。 所以其实如果有我们这个舞蹈区的 UP 主，可以把它这个编成舞的话，我觉得效果 哇！如果哪位小姐姐有兴趣的话。 联系 我 也行。 其实我觉得不如小琪自己就 也可以考虑。 哎，其实小琪平常是不是也自己会有接触舞蹈方面会有吗？ 这是比较少， 稍微少一些， 稍微少一些。原来，就。感兴趣的时候就有学过那么一小段舞蹈吧，但是觉得自身四肢实在是有点不协调，可能得多练练。 但是配音方面我知道是有的， 配音最近接触的比较多一点。 刚才 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他可以说自己学习的是舞蹈，像我出去我只敢说我自己学习的是广播体操。 哎，我们都一样。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我们的小琪会现场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江城子不负人间》。那我们稍后见啦， 待会儿见。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匠心守护60年，难忘南口小国光。走进美丽守农，品味幸福生活。相约守农，相约南口农场。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书。 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作为十月番中颇受瞩目的作品，动画《魔法金风论三》于10月5日开播。在前两季《魔法金风论》中，主角上条当麻的设定在一看起来非常不起眼，造型平凡无奇不说，名为幻想杀手的能力虽然实用，但至少看起来非常朴素。虽然说伴随着情节的展开，当麻的这种能力似乎越发显得有些高深莫测，但大多数时候他还只是能以比较朴实无华的形式进行战斗，也就是当麻名为说教的嘴炮。我们先忽略为什么基本只会日语的当麻同学能够光靠用日语在世界范围内向各种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对手进行说教这一世界级的难题。单就说教这一点本身来说，以届高中生的人生阅历来对各种动辄20-30岁甚至更年长、见识过社会各种黑暗面的魔法师进行说教，而且还屡屡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并且伴随着故事的展开，他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迷之自信，当麻依旧非常坚决地选择了说教这一看起来不是那么稳定靠谱的武器作为主攻的方式之一。也许这可能是因为当麻需要靠说教来启动幻想杀手，也不一定呢。作为十月番中颇受瞩目的作品，动画《魔法金风论三》于10月5日开播。在前两季《魔法金风论》中，主角上条当麻的设定。 万家烛火读书郎，破万卷霄寒窗，十载磨剑尽，将士锋芒。有一招提名金榜，平步行青云上。敢向功名问路长，若问渠踏尽乱下，必有神念烧之激光。林子风处有何方，灯笼门名字响。百花无是在磨剑尽，将士锋芒。有一招提名金榜，平步行青云上。敢向功名问路长，若问渠踏尽乱下，必有神念烧之激光。风处有何方，灯笼门名字响。 圣贤，岁岁如夜枕书眠，借来好风上九天，几度春秋莫语言，几笔在周九中仙，写我倜傥作诗篇，不负生来在人间，写我倜傥作诗篇，不负生来在人间。 谢谢大家 啊，谢谢小琪，伴随着小琪的这首江城子不负人间，那我们下半场节目也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亚汉。 嗯，那今天晚上的主角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吧，就是刚才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演唱的小琪。欢迎小琪。 欢迎小琪、 啊、 我有注意到刚才这首歌里边有很多的乐器、 嗯、 除了平常我们用的这个吉他架子鼓、嗯古筝，还有我感觉好像有一个快板式的东西， 要小琪来解答一下， 是种打击乐， 是吧？ 对。 太美妙了，我觉得好多的乐器混起来、嗯、而且你还能把古风的歌曲做得这么摇滚、 哎、 太厉害了。 而且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他还说，哎、嗯，我觉得当一个二次元的主持人非常的幸福、 哎、我也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福，用了这么好听又好看的小琪，是不是？ 对， 还有又好听又好看的亚汉。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哎，是刚才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有分享说这个小琪的新专辑嘛、嗯、叫做梦间飞行，当中有很多不同曲风不同风格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而且我发现这个专辑有一点点奇妙，第一首歌叫做什么，叫做 Start from Ending。 对， 就是从结束中开始。 对， 但是真正的第一首歌又在第四首。所以请问是您这个怎么想的？ 就是当时排曲的时候、嗯、排曲序的时候是、嗯、让大家怎么样会有一个更好的听感，就因为、 嗯、 专辑一首一首这样听下来嘛。 嗯， 然后结果就变成了这样。 哎，对，所以专辑的前面、嗯一首两首三首歌几首歌的时间一定要有一个 intro 才行，对不对？ 嗯，来看看我们这个亚汉，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歌曲单哈。第四首的名字、嗯、 第四首叫第一首歌。 对，第四首叫第一首歌。为什么第四首叫第一首歌？ 这算不算消费欺诈？ 这可能算是一种恶趣味。 嗯，总之是非常好听的一张专辑、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小琪的最新的作品。 谢谢。 当然我们小琪在 B 站上面也是有这个官方个人官方账号的， 嗯，是的， 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原创的或者是翻唱的好听的歌曲作品。 对， 而且我知道小琪的 B 站那个粉丝是刚刚破50万 啊。是的， 哇，特别恭喜！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天方夜谭。 对， 嗯，哎呀，就非常的 没有想到，就不知不觉， 哇、哦，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这么一个大 V， 嗯，从最开始自己因为热爱因为兴趣去做这个动漫方面的歌曲翻唱、嗯、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12年了。 12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是算是把自己的爱好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的，我也觉得非常的幸福，就每天都觉得非常的梦幻。 哎，真的是。而小这个作为小琪的粉丝之一啊、嗯、我知道经常通过朋友圈会暗中观察小琪的生活状态、 嗯、 常常会被这种可爱暴击，你知道吧？ 对， 所以这个从琪公主小琪然后到琪太太，这个小琪在心态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嗯， 倒是也没什么不同，就感觉生活中可能、嗯、又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 嗯、 对，然后当然看着小朋友成长也是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 对， 多了一份宠爱。 哎，真的，从朋友圈里面监视小琪的朋友圈、嗯、然后经常就会看到可爱的小妹妹、嗯、可爱的，哎呦，就真的是觉得好像一个妈妈也可以就如此的少女、嗯、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啊。那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少女也可以做妈妈、 嗯、对， 对不对？ 一个少女可以做妈妈，没错。那其实除了小琪的工作方面之外、 嗯、 在生活上面这一年多的时间从上次做客到现在觉得有变化吗？ 嗯，觉得还好，就生活上就一直都是这样、 嗯、 然后现在小朋友也上幼儿园了，然后平时可能白天的时候自己的时间也会多一点。 所以又重新找到了自我，是吧？ 对的。 好像据很多年轻妈妈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在上幼儿园之前是最难带的一段时间。 是的，就是非常的累，你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然后你也知道小朋友就没有什么自理能力嘛，然后也比较容易着急，然后就 那小琪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其实 我觉得我还比较随和吧，就是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 会有抓狂的时刻吗？ 比较少、非常少。 所以算是一个温柔型的。 对，就是算了，就大概是这种性格。 作为一个少女妈妈都能够温柔成这样，我觉得很不错了。 那不然嘞，少女型妈妈应该是什么？暴躁型吗？ 抓狂啊，对于自己小宝贝如果闹的话，受不了。 确实啊，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们，小伙伴们有说啊，的确是非常的好听，然后这个吹爆打 call 各种打 call， 大家可能还沉浸在刚才我们小琪的歌声当中。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喜欢小琪，所以也喜欢上了动漫翻唱。那对我们喜欢动漫翻唱的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在音乐的道路上面？ 对，我还是觉得就大家喜欢去做什么，就比如说喜欢唱歌，那就可以多唱唱，然后可能你在不停的做自己的作品当中，然后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这样的话会就是诞生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爱还是肯定还是最重要的。对， 像小琪自己有没有计算过到现在翻唱过多少作品？ 我原来就是翻唱的时候前面还会标个序号，就1234567890。 这样啊。 然后对， 标到五位数的时候 就 决定不标了。 就大概到200-300的时候就开始不标了，就随性吧，就唱。 对， 可能 太多了。 对，唱过的歌估计400-500肯定是有了。 而且除了自己翻唱的歌曲之外，也会有很多的原创的歌曲，包括各大品牌其实也经常会请小琪去演唱一些主题曲啊之类的这样的歌曲， 也是非常的荣幸。 提供音源。 所以呢就是作品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刚刚亚汉提到了也是我们岳正林的 对音源的提供者，所以看 了生母嘛， 哎，真的是。所以你觉得看着阿玲作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虚拟偶像啊，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哎，我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欣慰，然后就是女儿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也能够让更多人听到更多就是优秀的我们就是 Vocaloid 的作品。特别的高兴。 可能有的小伙伴还不太了解，就是小琪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成为了岳正林的应援，能不能再给大家聊一聊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就是官方会有一个就是海选的活动，就是因为岳正林是先有形象， 那是二零 我都记不清了， 好多年 11年还是12年， 差不多。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声音遴选的活动，然后我就去就去参加了，说你参加一下嘛，我说行吧，那我试一试， 行吧，咱们 就 勉强参加一下吧。 一般这样中的都是属于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就发现就中了，就像有点像那种艺考考学，可能本身就是没有特别的， 和朋友一起考一考。 对，但其实最终还是源自于自己的爱，因为自己对这个职业或者说对声音他是特别爱的，所以他会愿意付出努力在自己的声音的打造方面或者是音乐的打造方面。 那像作为小这个岳正林的音源，当时是不是会录很多的语音库，就是类似一乌鱼这样子的？ 对，可能录的东西会更复杂一点，它会有自己的一个表格，然后就会按照上面的表格来录，然后整个录音的周期也是蛮长的，大概录了一周，然后每天都要录6-7个小时。 那后来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真的是被赋予到岳正林的身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第一次看着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又听到了 自己 的声音， 声音 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很 升天了， 螺旋升天，法力无边了。 对，当时因为算是配音嘛，所以有贴脸，然后做一些声线上的调整，所以就是出来的声音也不是100%是跟自己的声音一样的，但是也能从里面听出一些自己声音的影子。然后那个时候就 又听了很多就是大家做的作品，然后用阿玲的声音唱出来的，觉得升天了， 非常的高兴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在上半场的结束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嘛，就是小琪除了唱歌之外也有参与过很多的类似声优的工作，是不是 啊？有一些， 你觉得这个配音和唱歌哪个对你来说难度更大？ 当然配音接触的时间没有唱歌那么长，可能对于我来说配音工作的难度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就都会加油的， 都会加油的。是对于音乐对于唱歌方面他已经很成熟了。 没有，还要更多的训练。 这两者其实也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嘛。 也是有，就是气息的运用上还是有它的共同点的。但是在就是嗓子的那个运用上还是差挺远的。 对，刚才我们有聊到关于这个唱法的问题，是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日系的歌手，你会不会去模仿他们，或者说去学习一下他的这个唱法，比如说字词的处理，他的这些尾音的处理之类的。 就刚开始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模仿起步的嘛，就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肯定都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去模仿一下原唱的唱法和声音，然后但是就是唱多了以后就感觉翻唱的意义还是用自己的声音和方法来把这首歌来演绎出来。所以就会慢慢的到了一个调整自己的情感和技巧的方面来去做这方面的努力。 真的是翻唱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去演唱其他歌曲的时候才能把这个歌曲真正的成为自己的。 对，没错。当然小琪在这一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看我们那个小伙伴也会很好奇啊，说那小琪在具体的训练方法上面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就比如说我不是这个科班出身的，但我很喜欢唱歌，那我应该去怎么样练起呢？ 哇，这个我也想问。 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我都怕误人子弟。就可能有一些练声方法吧，可能就大家如果在合唱队或者是上过类似的声乐课，然后会学到，比如说就什么，比如说就咪咪咪妈妈妈这种，就是练声，然后自己找到那种声带闭合的方法，然后多练气息，然后剩下的就肯定就是多唱，然后多自己感觉了。 其实这个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哈， 可能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真的实践当中， 或者是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声乐老师。 找老师一定是没错的。 不，我也想找老师学。 节目下了之后突然发现有很多拜师的。而且我知道小琪在这个二次元的圈子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同样喜欢唱歌的好朋友。 是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叫做你的轮廓，这个就是和又可猫一起合唱的一个作品。当时是谁来找谁邀歌？ 当时是作曲来邀歌的。 作曲来。 然后就觉得哎呀，有机会能跟大可合唱非常高兴啊。然后就来一首。 当时两个人是一次性棚内录制成功吗？ 没有，一般我们合唱都是在自己家里录。 自己家里。 对 对，后期再 录完了之后然后再合的。对，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你可能不太能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声音或者情感状态。 对，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先录完的人把音轨 给 后录的人，然后就找一块。 对，我看到我们弹幕上好多粉丝都好期待最近接下来要做的这些宣传工作或者是专辑。 有没有给大家见面的作品？ 还有什么样的作品？ 下一步我先把专辑的歌都发完吧。 真的好为难他。我们这个专辑才刚出来。 对， 是。 然后其实最近也有在跟其他就是其他人洽谈一下，就是之后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 唱歌啊、专辑啊 什么 事情。演唱会这个随缘吧，这个看情况吧。 肯定可以的。 对。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的好听的作品会给大家见面的。其实我只要关注小琪在 B 站的这个账号，就会经常能够听到我们小琪好听的歌声了。刚才也提到说现在 B 站粉丝已经有50万了，有很多小伙伴可能真的是支持你，是不是超过10年甚至是。 有的。 所以小琪虽然说他年龄很年轻，但他真的是陪伴着很多二次元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一起成长 起来。对，我们一说我们是听着小琪的歌声 长大 的。但是因为小琪入圈早啊。 对，你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对， 我们是 见证彼此的成长。 没错。和粉丝互动之间有没有什么有爱的小故事？ 难忘的小故事，一定有很多。 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一下叫我想的话，我还真想不起来。 是吗？ 包括会出很多活动，我相信会有很多小伙伴从外地专门飞来 就看。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在展会上啊，然后聚聚会啊，合个影啊，然后聚个餐什么的，都蛮高兴的。 有没有那种可能之前不认识，但是通过音乐，通过就是和小七沟通变成好朋友的，有吗？就是粉丝之中， 应该也有，也有那种就是可能就是。粉丝带过来一块聚会的，然后就也加入了粉丝群，非常高兴。 哎，对，真的是，我觉得二次元的偶像都跟朋友一样的在相处。 对，我也是 这种 感觉，把粉丝们都当成朋友。 对，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么多的粉丝啊，我的心情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这么多的粉丝？ 没事，你还年轻。 好，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漫游海半天》的节目应援群 ，QQ 群的号码是567-55-6693。567-55-6693， 没错，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哈。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小齐的个人微博账号，包括 B 站账号都会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是的，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下一步的一个计划，然后也提到了和粉丝的一个互动交流。其实有这么多的粉丝，我相信小齐也一定会做得最好，不让粉丝们失望。那在这儿有什么想跟粉丝们说的吗？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怎么说呢，我今后以来我还今后我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对，我也会一直唱下去的。 而且我刚刚又看到有催更我们那个七梦新生电台的小伙伴， 计划中， 我觉得这个小伙伴可能是为我着想，是想那个早日让我蹭上这一班车，是不是？ 哎，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等着听你的电台的更新，要不然太久才能够听到声音，真的让我们心太痒痒。 对，就是。可以反复的听录播嘛，对不对？在漫长的停更的日子里面，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新专辑的发送了。15首歌还不够听吗？至少这个一年半载的还是能够听的，对不对？ 是。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让小七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好不好？ 推荐什么呢？ 推荐哪一首呢？ 让我想一下 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来一首比较比较就是 好听的， 比较可爱一点的吧。 好，比较可爱一点的。 好，有一首歌叫做《告白欲行方程》，不，什么什么，我在说什么？ 告白应援方程式 ，对，告白应援方程式，对。然后，这首歌呢是就是 很 Q， 对，很 Q， 就描述的是一个女生不敢跟喜欢的人告白，然后她的闺蜜，然后就说你去啊，我应援你， 然后最后告白了吗？ 最后没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 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所以这首歌曲叫做《告白应援方程》。那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专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小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小齐， 谢 谢火辣，也非常欢迎小齐啊，接下来可以带着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做客我们漫游海半天，好不好？ 好，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海半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我们每期视频直播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直播的时间是什么呢？是每周日晚上的7点到8点。那同时亚汉再来提醒一下大家 Q 过去吗？ 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在每周天晚上的7点到8点来听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同时也可以加入漫游嗨翻天的节目应援群 ，QQ 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亚汉，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我们就下周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何に乗り越えてんの？あんたが満足している。 Oh,